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22:02的53秒，今天一看是18年的8月3号了。在过去的4天时间当中，我没有出现在你的眼前和身边，我去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带着很多朋友的想象和期待，见证了一片蔚蓝，一片寂静。非常的欢迎你来到10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10点答录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心情该怎么形容这趟出去玩的感受啊？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远方，人在远方的时候有很多对这个地方的期待，想必很多的朋友在犒赏自己的方式里，旅行是几个最重要的环节。在旅行的途中，在你转站的等待飞机起飞降落的那些时刻，在你终于把所有的行程完成之后，回到自己熟悉工作的地方的那一种熟悉感和落差感，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远方。你可以收听我的节目，你也可以收看我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很简单了，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10点大陆机。收看的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啊，打开你的花椒 APP 搜索10点大陆机，每晚10点我都会在这里等待你们的出现。当然还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出去之后有一个小小的群呢、这里边有十几位朋友，我今天呢还在他们那个群里头呢做了一个广告，我说你们都要来看我。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出现在了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当中，像朱莉亚还有我们的楠楠，还有蕾蕾，你们回来之后都还好吧？睡眠怎样？我也想正在 我的群里看我节目听我节目的朋友说一声，你们久等了。刚刚进场的瑶瑶应该是我们全程的摄影师，一个90后的年轻有理想的姑娘，还有爱爱泪笑不畏只为不哭文歌心语，还有我们的邢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朋友。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讲。在这样一个周五的夜晚，很多朋友在聚会，在 party， 在休息放松陪家人，我在直播间陪着你们，你们如果有时间都来这里看看听听。在路上会有很多的心情的释放，我到底去了哪里，在一首歌之后会告诉你。当然这首歌也代表了我在旅行当中一些时候的心情。我呢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但是如果熟悉之后就会觉得有话要讲出来，不要放在心里。谢谢我们的邢磊送了我一个清凉一下，谢磊子啊。子宇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了。有几天啊，有首歌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会发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旅行的习惯，而且当我们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大自然的拥抱当中之后呢，我们会情不自禁的释怀，表达内心最真实的那个自我。有的时候会拿出播放器，拿出你们那些播放软件当中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听了这首歌很多遍，是我自己在房间里，在大自然里，在水边，在岸边听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可惜了》。可惜的是什么呢？我在想，可惜的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有时候不能瞬间敞开心扉与人分享快乐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感受。十点达陆机的节目正在慢慢的进行当中，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歌曲还有我准备的图片手写的文字，唤醒大家对这趟旅行的记忆。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沉默，在疯狂的思念里，一个人悠悠，在失速的追逐里，逆风坠落，在莫名的狂欢里，等成了烟火，猜你会嘲笑。可惜了，我不懂撤退，伤痕累累也不觉可悲，花开了一半舍不得枯萎。可惜了，我不怕浪费，美好光阴都付诸流水，就算穿不见千堆雪衣烧成灰。 有时候我也会很难过，有些人跟我一样有这种感受吗？我很骄傲，不让我说，我很懦弱，不让我说，我很想要被人理解，不知道

贝加尔湖很大，有几百条河流汇入贝加尔湖。在贝加尔湖生活的人们十分的淳朴。我有一个感觉，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节奏都很快，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啊会习惯性的解压，拿起打火机点一根香烟的时候，你是听不到瓦斯燃烧的声音的。在贝加尔湖，每当我静静的点一颗烟的时候，我都能听到瓦斯燃烧的声音。那个世界就是阳光、湖水、淳朴善良的人们和空旷无垠的森林。有太多太多的情绪在这几天的行程当中向我袭来，我想有很多做旅行的朋友也是一样。在时间不断的更迭，时差不断的倒来倒去，我身边那些做旅行的朋友，有人是这样的，有的人呢看着一个行业非常的光鲜亮丽。我们举个例子，很多旅行圈里的朋友，不管是从事旅行社的朋友，还是 KOL 自媒体达人，还有摄影师、摄像师，他们的生活在朋友圈分享的时候都是美丽的图片、走心的文字，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去过的世界地图里每一个打卡的地方，我们都在想他们真的是太开心了。可是他们从事的这个工作的背后，有太多没有入这个行业的人心里的不知道、不晓得。我们应该彼此去尊重每个人从事的职业。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因为今天我看到了很多新的朋友。我这个人呢不是特别去想推荐我的这个晚上的节目，觉得有一点点高调的炫耀啊等等的，但是我真心想告诉各位，如果你真的晚上呢有空闲，在家里呢有一个非常熟悉安全的区域，你点杯红酒，或者你找自己最舒服的姿态，听这个人讲讲话，看看他写的字、找的文字，还有那些心情，还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我真的希望今天所有看到这个直播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还可以，还比较舒服，适合你的夜色，适合你的气质和温度的话，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来看看我今天去的地方啊，我今天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些地方在我的心里。贝加尔湖太大，太安静。先看看当地我拍的每一个人的笑脸，那些笑脸都非常的真挚。先看这张，这是在一个博物馆区啊，两个买纪念品的年轻的伊尔库斯克的朋友，应该是贝加尔湖当地的年轻人，漂亮的外表，年轻的笑脸，我都会觉得人像的摄影是非常真实的。虽然我只有一部 iPhone 的手机，但我努力拍摄了许多。这一位也是在那边卖纪念品的阿妈啊阿姨，你看她多么的自信啊！我还跟她简单的聊了几句。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和贝加尔湖区这样一个地方，大家的英文讲的不是那么的顺畅，而这位阿姨在这个年纪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是让人幸福的事情。再看这一张，这张是两个年轻的当地的孩子吧，这个男生其实是当地的一个游览项目的工作人员，他会牵着马供游人在那个博物馆的浏览区来回的走走看看停停。身边的女孩笑得非常的甜，就像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杂质。这张图片是超市的营业员，他正在切一块大大的奶酪吧。我每拍一张照片的时候，我都会经过他们的同意，我问他说我可以拍一张照片给你吗？有的人是拒绝我的，我就说哦 OK。 有些人非常的配合，他也是其中一位，希望他工作愉快，在伊尔库斯克生活顺利。接下来的我要看的这些照片都是在超市里拍摄的，像这一张他是主动要求拍摄的哟。我在拍完那个照片之后，他主动过来说你也给我拍一张，他笑的是不是很甜？这就是当地淳朴的笑容。还有他，还有他们，还有他。还有他。我觉得男子的沧桑会在他的容颜、着装以及渐渐隆起的腹部里会感受得到，但是大家没有发现，这些人所有的笑容当中都 都带着没有设防的我们所谓的城市的安全距离感。在这趟行程当中，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当地的领队，他叫做康立明。你看看这个当地的俄罗斯小伙子，这是我喜欢的眼神。我们彼此留了微信，聊了很多关于他的现在的生活。他的英语很好，我就用我还可以跟他交流的英语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所以大家要多去远方走走看看，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变得成一个更好更好的人，去了解这个世界最真实最当地的部分。接下来我要给你放的一段音乐是这个阿姨的歌声。我在走到一处景点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被她瞬间的迷住，然后我就给她拍摄了一段她的吟唱，而且我还买了她的 CD， 现场的录音马上给你们听听看。 这一生一世，有

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穷尽一生去努力做到你想成为的人。北京时间来到22:32:24，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所有在花椒在线 online 的朋友，正在看我直播看我说话的人，要点点名。刚刚入场的龙上上、春剑，还有忘了时间的钟，这首歌应该是古巨基的歌吧，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很好听的歌曲。还有欧阳228、偶尔吹的响，还有家风，北上往来，扬帆起航。谢谢大家陆续进场十点大陆机。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刚刚那个歌手呢，他的名字叫做，他的 CD 我也买了，我觉得现场的演出远超过 CD 当中他的表达。他的名字叫做 Elena， 应该叫做 Elena 吧，你看看是不是叫 Elena。 这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当我拿到这张 CD 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我就问他，你刚演唱那首歌是其中哪一首呢？他告诉我是第二首。我在家里听了一遍这张 CD， 现场的东西永远是音乐最重要的部分。就像你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的朋友去分享了精彩的图片啊、视频以及文字，你在想我是不是要去看一看。其实你只是看到了，只是一点点。如果你真的跋涉到那里，它就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会有太多感受在心里面。这次我的感觉，因为我的同行的这些朋友呢，都在朋友圈里发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啊、视频文字。我突然觉得有些时候语言苍白无比，我竟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看到那片安静的湖水给我的震撼和想的事情。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在想，我要发一个微信朋友圈该一种是怎么样的情绪发出来呢？我于是我想到了一句大家还比较熟悉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的歌词的其中有很多句的表达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情意从未让我，就是那首歌是情意从未让我的想法表达千万分之一，就是那个感受用语言真的不能表达出太多太多的感觉，但是那首歌教会我了很多。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长河当中，无论是你激动跳跃欢脱落寞孤芳自赏有人陪伴，都是生命当中你不同的生命特征。去远方，去一个别人待得很久的地方，你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很多对你来说成长当中在你平常的环境里无法得到的。谢谢少少从陶小仙分享来看我的主播，我一直在说话没有看花椒里平台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看我的直播，谢谢你们，谢谢安然，谢谢送我的清凉一下陶小仙。北京很热，桑拿天还要持续几日，如果现在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可以感受到这几日的炎热啊！我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可以在不同的纬度经度各种的季节里穿梭的人，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们，我身边那些做旅行的朋友和那些热爱旅行的朋友们，有一点点孤独和感觉，也许只有在夜里跟那些身边熟悉的朋友喝酒聊天，静静听着大自然的声音的时候，你才会有感觉吧。我今天的这首歌在很多的微信朋友群里我推给他们听过，有些人正好情绪在那个档位上，喝了一点点的酒，情绪非常的饱满，忽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暗暗的静下来，特别是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再次送给你们时间里的飞人。 云层那么低，低得那么虚妄，飞机里成全你的累积，跑来又跑去，不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而黑夜那么长，脚步又太仓皇，时间它像个谜，我忽然停在这里，当睁开眼一切都不熟悉，望见又离去，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而我孤独的床只在困倦迷人，我渴望我珍惜过的爱和相遇，有些跟着时间跑掉，一程接着一程飞的累了，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了，曾那么多好意，嚼着青春的喘息，沉睡在夜空里，秋虫呢喃的地方，好久没露的肩膀，最近却很经常出现在我哭过的梦想，有些人没想过会失去，此刻已永远的失去，来不及好好的做个道别，时间只会把道理给人拒绝，人生它那么急，像孩子在爬楼梯，一转眼就大人的语气，倔强地离开你，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 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还是有那种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激动、惊喜、满意，那种自我享受的感觉。我也希望把这首歌分享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活、热爱生活的你。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主持人周准。你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看到我的直播，你也可以通过花椒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听到我的节目。夜慢慢的深了，其实在贝加尔湖呢，这个时候呢太阳刚刚下山，大概有40分钟，10点钟它才下山。我们都以为哎呀，每当我抬眼看看贝加尔湖的太阳落山的时候啊，都已经10点钟了，它还向我们微微的招手。使人疲惫的是什么呢？有时候觉得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颗沙。还要认识很多人呢，我们的生命里还要发生很多的事情，只有那些喜欢过的人还会再遇见吗？那些感动的事还会再怀念吗？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还要，只是那些很多的疑问。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是我每次旅行回来时候的总结，对我自己的疑问。还要认识很多的人，还要发生很多的事，只是那些喜欢过的人还会再遇见吗？那些感动过的事还会再怀念吗？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年长，不能说年纪越来越大，没有文化和诗意感觉哈，打引号的。随着我们的阅文越来越多，中文越来越多，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不是那么容易打开我们紧闭的心房。甚至我们在做一个动作，说一句话，办一件事情，都在想着是不是做到每个人都满意，有很累的感觉啊。但是如果在某一个瞬间啊，你看到了一个面孔，应该叫一张面孔，一个身体，一个背影，就是那么的投你所好，那么的让你喜欢，你会觉得我在余生里，如果我真的是喜欢过的那个人，我一定想方设法再遇见他。那些感动过你的事情，你曾经说着说着就流眼泪的事情，你一定在你最需要被人肯定和孤独的时候拿出来使劲怀念怀念。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或这个想法在你心里存了很久一直没有拿出来，我拜托你有时间有那个情绪和气氛的时候拎它出来，让它感动你。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了，这首歌也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点这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唱作人他在我国的台湾乐坛真的是缔造了无数的神话的歌手，他是优秀的唱作人、作词人、演唱者，还有吉他制造商、情商大师李宗盛先生。这首歌叫做《远行》，现场版本的《远行》。如果你明天即将要离开这个城市，我祝你一路顺利。如果你正在路上，我希望你慢慢体会，有些事情只有在远方，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忘了城市当中的喧闹尘埃。 我希望你会明白，我需要安静下来，想想未来怎么安排。时间飞快，时间飞快，来不及抹去昨日尘埃。时间它不让我等待，就这样迎面而来。不舍你那黑白分明亮亮的眼睛，只是你年纪还小，无从明了我的心情。时间不停，时间不停，原谅我依然决定远行。当所有等待都变成曾经，我会说好多精彩的故事给你听。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言悲哀，明知寂寞叫人难忍耐，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虽然不知何时回来，我只盼望你会明白，你会明白，我你会明白。曾经暗淡，继续光彩。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决定应不应该。时间飞快，该来的会来，我从来不曾这样坦白。而往日绚烂的梦已不在，我已经累了，我需要离开这舞台。 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现在已经10:52了。在一个炎热的北京夏天，有很多的朋友依然在工作，依然在为了生活，分享生活，体会生活，感受生活。我希望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来到我的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我会出现在这个对话框里，你会看到这个对话框，就是一种相伴陪伴吧。这次节目好像献给了做旅行的朋友，喜欢旅行的朋友，心里有一个旅行梦的朋友。我想在出发之前你要准备好很多，除了你身体上的准备，要健康不要生病之外，还有很多心理上的准备。遇到突发事情的时候你如何去应对，真的就在美丽的远方，陌生的某一个地区，你遇到了心爱的人，心爱的景色，你一定要用心留住它，放开你的心。很多羞涩的人呢，不爱讲话，很多爱讲话的人也许很羞涩。做一个可以体会任何在你身边聊天谈感受，然后与你分享快乐和忧伤的朋友吧。有一个算一个，一定要牢牢地记得他们。有时间去远方看看，让自己真的好好休息休息。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远方非常的颠簸流离颠沛流离，到达一个景点的时候你需要走很远的路，坐很久的车，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感觉，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地方，一切都很值得。贝加尔湖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地方。谢谢所有今天来十点大陆机捧场的我的朋友和我不认识的朋友，谢谢陶小仙儿，谢谢舅舅。晒黑了，这个视频会有一点点提亮的光，真的晒黑了。晒黑我也不怕，我挺喜欢晒黑的，只是如果我晒黑了你们不爱来看我，我会很生气，虽然我依然还很英俊。哎，没有没有没有。好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朴树 MTV 啊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 MTV 的呈现，叫做猎户星座。我希望大家永远真诚地面对生活，热爱生活。谢谢你今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谢谢所有跟我这档一起出去感受贝加尔湖热情宁静伟大这个美丽的地方的朋友们，我就不一一点你们的名字了。最后送上一张贝加尔湖的最后在湖边的照片。今天我准备了好多的照片啊，这个照片是有背影的，在这里篝火点燃，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着贝加尔湖的日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祝你们所有的朋友好运健康长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是一样，还有 还有花椒的朋友，谢谢你们。有请朴树猎户星座，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伍洲彤先生还在深情地等待各位。周一再见，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想念你，不只是当我在远方。